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咧就睇咗一部啊非常之出色嘅电影，就系、是、叫《人妻》啊。咁啊，之前同 Abby 讲过咧， 女主角 佢一听到人妻咧，系人哋嘅老婆。 人妻 呢个 得一个。 呢一部戏《人妻》个人咧就系仁慈嗰个人嚟嘅。咁啊，真系咧女主角啊吓，格兰高斯啊，之前荣获呢一个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咁啊，而家咧都系大热问鼎呢个奥斯卡啦。我觉得即系呼声都几高，因为喺入面嘅演出相当。方知出色嘅，咁啊呢一部戏讲啲咩咧？就系讲有一个嘅老作家，咁咧就佢荣获呢一个嘅诺贝尔文学奖，咁但系咧就当佢咧同太太咁样样前往去领奖嘅过程入边咧，咁就爆发好多佢哋夫妻之间一啲嘅秘密。原来咧就系佢咁多年嚟所有嘅文学作品咧。都系太太咧，就系、是、代笔去帮佢写嘅。 吓、啊，请唱 系啦， 攞诺贝尔文学奖 系啦。咁但系即系当然个故事，你慢慢睇落去嘅话，你就了解点解佢哋夫妇之间会有咁嘅安排啦。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咁随住故事嘅发展，你会开始见到呢两夫妇之间嘅关系嘅微妙变化。表面上先生。对佢都系百般呵护啊，好恩爱嘅。咁但系呢一个女主角啦，太太就无论点样都好啦，都好似系好唔自在啊。越系临近呢个颁奖典礼嘅时候咧，就越系焦虑同埋不安嘅。即系好多地方佢系感到咧，好似若有所失咁样样啊，好不安于而家呢个状况。咁尤其是当佢见到可能先生平时同人哋啊，周围啲朋友啊，谈笑风生啊，讲起自己获奖感受嗰啲咧，佢更加系百般滋味。添啦吓， 哇，梗系好不是味儿添。 系咯，做啊，我做嘅奖啊，你拎。 系啊，同埋因为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喺呢一部戏入边咧，先生喺其他人面前都系问起噶嘛，话你太太有冇写作噶咁样样，中唔中意写嘢噶？佢直头会喺太太面前同其他人讲话，基本上我太太唔识写嘢。即系会讲句咁嘅说话，咁嗱，平时咧太太同阿先生咧，可能出去唔同嗰啲咩公开场合啊，咁都会系可能做一啲真系好人妻会做嘅事啊，即系例如话啊，帮你攞下衫啊，帮你安排下你要食啲乜嘢嘢啊，准备定啲药俾你啊，帮你戴眼镜，惊你戴漏嘢啊，咁、即系会做一啲咧好呵护备至太太会做嘅事。 呢个亦都系助手会做嘅事。 系啦，咁因为真系所谓言内助啊嘛，系，但系咧你见到随住故事发展。之后咁太太好明显对于呢啲种种嘅现况都系感到相当之不满啦，只不过佢未爆出嚟啦。咁但系就见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啦，因为咧嗰、那个先生多次咧喺人前人后，甚至乎净系得佢同太太独处嘅时间咧，都好呵护备至，问到太太嘅感受。咁当然呢一个就睇自己嘅解读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就系话，先生佢好多时候喺人前去咁样样感谢太太啊，又或者话做咩冇咗太太唔得啊，系佢嘅创作灵感啊，种种嗰啲咧，纯粹系想表面上面啊褒奖太太，实际上面系想令到大家更加喜爱自己，原来一个咁谦逊嘅先生啊嘛， 手段。嚟 喎，咁但系佢自己同太太独处咧，你都见到咧，唔知系因为有目的地啦，因为太太系帮佢做代笔噶嘛，定系因为真系爱呢个太太啦，佢都真系好呵护备至噶。虽然啊，套戏入边有讲到呢个先生咧。 系多次出轨嘅，你知嗰啲， 你都冇剧透太多 啦。啲文豪咧，咁你都知道佢啊，都系生性风流噶啦，系咪先？咁喺佢同太太独处嘅时候咧，佢都好多时候会好呵护太太啊，太太只脚痛会帮佢捻脚啊，甚至乎咧，佢都察觉到。做乜事？太太喺临近攞奖呢一啲时间，个人好似好焦躁咁嘅咧，好似点样氹佢都系闷闷不乐啊，郁郁不欢咁。咁于是乎，佢都多次去问你：你有咩事啊？我哋不如倾下啦，我哋试下解决我哋之间嘅问题啦。 嗯， 太太就会话：我冇问题啊，冇嘢啊，我 OK 啊。哦，即系你会听到咧，好多时候唔系， 我言外之音啊！ 你明明系有嘢嘅，你明明系好似系唔开心，点解你唔可以坦白讲出嚟咧？我而家都好愿意去同你去解决呢个问题，但系太太好多时候就话冇嘢啊，你俾我自己静下啦。咁甚至乎可能去到阿瑞典攞奖啦，咁跟住咧就会同阿先生讲话，今个下昼我唔陪你去啲咩公开活动啦，我自己出去行下。咁，先生听到就会觉得，喂，你唔系啊嘛，你。情愿出去即系坐埋嗰啲咩无聊观光巴士，你都唔愿意陪我出席一个 rehearsal 或者去一啲嘅即系公开场合去见下我哋嘅粉丝、我哋嘅朋友。咁个太太就系啊，我系唔想啊。咁你有咩问题啫？你话我知啦，冇问题啊。 如果系我即刻话我哋嘅粉丝， 哇！呢啲好有骨嘅笑话，系咪啊？但系即系正正都系呢一部戏咧，我觉得佢几刻画到啊。有时候男女之间嗰种嘅相处，无论你讲緊係咩人生阶段咩年纪一种点样嘅状况啊即係啱啱拍拖嘅又好啊，又或者係老夫老妻嘅都好啊，都真係你会感觉到係喎，男女相处好多时候一个男人要去解读一个女人佢係諗緊啲乜嘢，佢当下嘅心情呢，唔係就咁从佢把口听就是叫做解读到的嘛，是吧？ 不因为我觉得呢，即是要对方估下估下，这个是一个情趣嘛，即是我下下讲到明白我需要啲乜嘢嘅时候，大家那个猜度冇咗嘅时候，生活好像冇咁啲火花。 喂，但是咁喎，有时候我估估下是真係好捉虫㗎喎。因为你话如果我问你， 嗯， BB 啊，好似啱啱过去情人节咁先算啦，你情人节想要啲咩呀？ 咁啦， 如果你答我是话你估下咁我都话 OK， 咁我咪估囉，系咪先？因为哦，原来你都起码系有嘢想要㗎嘛。咁， 嗯， 我觉得我去估最多系估错嘅啫。 但都有啲嘢揸下手啊。 但起码都我都解读到你系想要一啲嘢，我去尝试配合，嗯，我想氹你高兴，系咪？咁啦，但系好多时候好似头先 Abby 个反应就系啦，喂 BB 啊，今个情人节你想要啲咩啫？ 唔使啦，唔会嘥钱啦， 系啦，出去食饭都唔好啦，悭翻啲钱啦。 系啦，翻屋企大家即系煎只蛋，煮个白饭咪得咯。 喂，嗱，你又点会估到呢一番说话？原来唔系真系唔使，真系煎蛋食下白饭就算呢，系咪？都唔少朋友喺身边都有曾经同我讲过嘅，女人话唔使呢。唔好真系当唔使啊， 系使嘅， 好大镬噶，即系尤其是嗰啲咩大时大节咧，都唔知听过几多次，甚至乎咧佢话曾经有女朋友同佢讲过，话咩我最怕就收花，情人节收花咧会令到佢好唔自在，好唔舒服， 系， 咁但系就因为冇送花，俾人嬲咗，即系你话系咪好无愧咧？ 好无辜啊！呢个真系，我系觉得有阵时，即系我唔知，我觉得女人即系可能口讲嗰个同心嗰个系一定系唔一样噶啦， 嗯， 即系呢个系一定嘅，系100% 一定。 我好认同啊，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喺呢一个一定里边咧，我觉得系分咗两派嘅。有啲女人即系好似头先 Abby 咁样就话唔使啦咁样样嘅。咁但系佢真系冇好多嘅后续噶嘛。咁但系就系乌嘉伦你头先所讲嗰个女，即系你个朋友咧就话好唔中意收花，佢直头系讲到唔中意。咁但系佢最后冇嘅时候，佢又会觉得佢要发嬲，佢要失望。咁我觉得呢一边嘅女人就有啲恐怖啦。 系嗱，因为咧我谂好多时候点解佢会嬲或者会有一啲唔开心嘅情绪浮出嚟咧，因为可能在于个女士啊，佢嗱原本佢唔系真系恨收嗰束花， 嗯， 但佢会觉得就话 ，OK， 我要求唔送花啫，但系我唔系要求冇事发生啊嘛，即系有时候佢会觉得我系为你着想，我先至尽量减低你嘅麻烦，就系要你刻意去安排啲咩节目啊 ，book 啲咩餐厅啊，使啲无谓钱啊，去氹我高兴啊嘛。咁 OK， 我帮你已经谂好咗啦，已经为你着想咗啦。但系同时之间，我又见到就系，哇，真系情人节咩都冇发生，即 即係對佢嚟講就係話，我唔係恨收嗰束花，咁但係當你冇花嘅時候，又冇心思，又咩都冇嘅時候，我咪會嬲咯。咁有時候男仔嘅解讀就係、是，又係你話唔使嘅。又系你话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咁过嘅， 平淡就是福，错嘅呢件事。 我已经系满足你嗰个嘅要求，去做好呢一件事噶啦。咁而我错在哪里呢？咁嗱，其实你 都错咗。 你如果真系睇嘅话咧，系男同埋女咧，某程度对对方嘅要求咧，系两种好截然不同嘅睇法嚟嘅。即系对于女士嚟讲。当然啦，我相信呢如果有金钱堆砌嘅话呢，佢会开心嘅。咁但如果冇嘅话，唔紧要，诚意搭救佢都感到感动嘅应该系。但系问题就系、是、好多时候男士就系会觉得吓、啊、你要求嗰样嘢，我系真系如你所讲嘅做咗俾你啦嘛。咁如果你要求嘅系假设吓、啊、有诚意。要有心思嘅，唔使使钱都唔紧要。咁你讲咯，即系哦，原来你想我做个 DIY 嘢俾你， 又想讲得咁白， 咪系咯，讲得明就沉啦。 我知啊， 你同我一齐咁耐，你应该了解我噶啦。 系咯， 咪咁就调翻转头，你同个男仔一齐咁耐，你都了解佢噶。 咪即系乜都唔使咯，男仔。 因为有啲嗱，有啲咩咧？有啲男仔系真系顽石嚟噶嘛，即系所谓顽石嘅意思系咩咧？点极都唔明噶嘛。 真系遇到呢啲朋友啊。 系啊，即系你要踢佢一脚。佢先至喐一下噶嘛， 仲要踢都唔喐嘅嗰个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好啦，咁休息前咧，阿青就讲起佢身边一个咩顽石男朋友啊？ 唔系男朋友， 话使唔使即刻划清界线？ 系一个女仔嘅，系一个女性朋友嘅男朋友。 哦，嗰个女性唔系你嘛？ 嗰个女性唔系我，但系你头先讲到顽石，因为本身我都唔系好醒起佢哋啦，咁始终人哋嘅事啊嘛。咁但系你一讲到顽石，我 就 刻谂起佢， 忍住要不吐不快啦，讲下朋友嘅故事出嚟听下啦。 因为咧，我呢个女仔朋友就同佢个男朋友就拍咗。差唔多三年啦，咁其实嗰、那个即系佢个男朋友就一路咧都系一啲好冇情趣嘅人嚟嘅，即 系拍咗三年啊，三日都飞咗啦， 好踏实咁样样啦，又系觉得啊，即系好唔识睇女人嘅眉头眼额，你讲到。即好似好衰咁眉头眼额，即系讲呢啲嘢，或者话猜唔到女仔嘅心意啦。咁其实我呢个女仔朋友都觉得，因为佢本身都觉得啊，如果系平时即系唔系啲大节日，即系唔系生日啊、情人节呢啲， 唔系圣诞啊嗰啲， 系啦，咁呢啲都可以系好平淡，冇问题，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其实我呢个女仔朋友咧，因为可能佢啲大时大节咧，佢一路都有暗示自己系想要一啲大龙凤嘅嘢嘅。 嗯， 即系佢已经讲到明自己啊，我都鍾意晒命㗎咁樣樣，即係佢已經講到明，咁你聽到晒命兩個字你都應該覺得要做返啲嘢啦，即係可能生日蛋糕都要有個啦。咁我呢個女仔朋友呢，佢啱啱呢就上年就30歲，咁就踏入30歲生日啦。咁30歲喎，咁係咪一個好大嘅即係轉字頭喎，即係呢個年份應該係即系应该要做啲嘢啦， 即系小侄都去过旅行啦。 但系唔系咩咩？但系好多时候呢啲咁嘅关口，唔系应该好唔想铺张佢一个。 我觉得要大事庆祝， 即系如果送个生日蛋糕俾你大大姐插住三十 字头就话啫， 30 好普通嘅啫，而家系29+1咁啊讲。 唔系咯，同埋你知道啲女仔咁童颜，30歲都唔觉啦。 Anyway 咧，听我讲埋先。 几多岁啊？两位女士咁开心讲出嚟听下啦，晒出嚟 啊！啱啊，一定细佬噶啦， 咪系啊，咪又闪闪烁烁咁样样， 好烦啊！然后咧，咁我呢个女仔朋友，佢本身咧就已经即系都同我哋姊妹倾偈，就话唉，我都冇乜期望噶啦，咁样样咧，因为佢知佢男朋友即系一嚿顽石，即 系 就算佢讲到明咧，佢都系可能系做唔到即系佢心目中嘅要求啦。咁最后咧，其实佢哋生日咧就真系。即系一嚟个男仔又即系冇礼物啊，系冇啊零啊，然后咧又冇特别揾一个即系 特別啲嘅餐廳食飯咧，即係好似平時咁好普通， 但都有食飯嘅 茶記咁，平時咁樣咯，就係、是、咁。然後即係我個女性朋友，即係過完生日嗰一日啦，佢、都忍住咗冇，即係佢冇發火出嚟， 即係當晚都係大家好平靜嘅。 但 係 第二日就已經係分開咗啦。 因為佢一路都期待緊，唔係啊，係佢一路都期待緊，會唔會可能食完飯或者之後會 仲有啲咩驚喜 咧？啲咩驚喜啦？ 點知去到十二點都冇，哎呀！ 咩十二点啊？第二朝都冇啊！然后咧，我呢个姐妹咧，因为我呢个姐妹其实佢都比较，即系佢觉得嗰一声吞咗佢就算啦，因为佢都真系好中意呢个男仔。咁但系问题系，唉，好中意佢，但系，唉，佢真系好冇情趣。咁但系自己中意冇办法啦。咁佢就同我哋姐妹之间呻，咁就喺度问我哋。话系咪佢要求太高？ 系 咁，然之后我哋姐妹就话吓点会啊？转字头呢啲咁大嘅日子，点会系要求高啊？即系头先 Abby 咁去个小旅行都好应份啦，系咪？ 系咯，小失我仲要系， 即系你就会觉得佢男朋友咧系真系完，即系可能你同佢讲到劲白咧，佢都系做唔到嗰啲嘢噶。即系可能系 book 间餐厅食饭咁样样啦。佢之前譬如可能有啲咩节日嗰啲，佢都会话啊，你想去边度食啊？甚至乎咧，我个女仔朋友佢就有几次系讲到明。哎呀，食依间啊，你订台啊，即系净叫佢订台啫。佢最后咧系唔记得咗 book 噶。 咁啊，咁啊，即系佢又真系争啲嘅。 你就会觉得你系咩个幻石啊？ 唔系，因为 真系幻石嚟噶。 因为我想话，即系头先讲起，如果系口是心非嘅话，嗰、那个女仔话唔需要。但是原來想的是啦，咁就好多時候你就話可能個男士可能真係蠢少少嘅話解讀唔到，你唔可以完全怪佢。但係而家你講緊嘅就係、是、我擺到明話你知，我想要有啲嘢㗎啦，甚至乎可能指明話我想去某一間餐廳食飯。你 book 位啦，喂，呢一个一个好明確嘅指示嚟㗎嘛，一个指引嚟㗎嘛，而当嗰个男仔都唔去做嘅话，或者係做唔到 啦。即係好问先去做囉。 唔係冇得问都唔紧要啊，即係因为问佢都起码去做㗎嘛。但係有时候呢，你头先讲无论系咩理由，你话唔记得又好啊，唔摆喺心上面特登唔去做又好啊，都系反映出一样嘢，就係话佢对于呢个女仔即系同佢相处嘅事，呢、這个女仔喺佢心目中嗰个份量已经系变得好低啊！ 又唔系 吓， 嗱呢个先系我哋觉得好奇怪嘅。 咁你点样知道佢觉得唔低咧？ 因为佢平嗱，因为佢男朋友咧平时都对佢即系诶好细心嘅、即系平时即系唔讲啲太我咁样形容 好 似有啲矛盾， 好矛盾。 即系呢个男仔，即系呢个男诶佢嘅男朋友咧，就会即系呢个女仔，譬如有啲咩想倾啊、想讲啊，呢个男仔系会一一咁样接收。佢一个非常之好嘅嚟， 但系听咗就算噶啦，咁唔系叫接收啊嘛？ 唔系即系佢听，佢唔系就系佢唔系即系当耳边风咁样听。 但系佢唔会改，唔会做。 佢听完佢会，咁佢呻嗰啲唔系话佢做得唔好唔好嘛，而系佢平时自己可能翻工啊， 生活上嘅一啲小事情。 咁好多时你同啲男朋友讲，个男朋友真系无心装载噶嘛， 喺度咁癫， 扮听佢唔系真系听咗噶嘛。咁但系佢个男朋友系真系有听，然之后仲给予安慰或者。会问翻佢之后，即系总之你每次都 feel 到佢系好留心听你讲嘢嘅。 但我觉得头先你讲开呢个男仔，你话我就咁听嗰个女仔讲嘢，就或者甚至乎可能搭到嘴，可能作出一啲适语嘅安慰，系都只不过系一啲好表面上面嘅感受照顾。转头翻嚟我都可以讲翻一个我自己朋友嘅例子俾你听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听到阿清头先嗰个朋友嘅故事咧，都令我谂翻起我自己一个朋友佢嘅自身经历啦。 又系你个朋友啊？ 其实同阿清咧嗰个朋友 situation 好似嘅，即系又系个男仔咧，咁就点极都唔会喐啊！好多时候女士都可能要求就系话啊，嚟紧我哋可能 anniversary 啊，五周年纪念嗰啲啊，咁我想做啲乜嘢嘢啊？可能嚟紧计划呢一两年嘅话，大家不如试下储钱啊，去一个咩嘅地方啊？咁好多时候呢嗰、那个男仔听到之后应咗好好好好。但係原来唔记得嘅。 咁更加唔好讲嘅就係话佢会去做先啦。咁而最后屘呢个女仔就感觉到好心灰意冷啊，即係佢觉得哇根本你就冇将我摆喺心上面嘅。咁点解头先我同阿青讲起就係话啊，觉得嗰个男仔好多时候你话啊係表面上去听，听完之后佢可能就算啊有用心去听，佢会即係给予一啲即係安慰啊，适时嘅一啲嘅慰藉咁先算啦。咁但係有个矛盾位就是有多时候女仔佢睇系睇你行动上面有冇证明㗎嘛。即系如果我系有心系真系装喺入面嘅话，咁喺适时嘅时间，例如话我曾经提过大家约定好要做嘅时候，你有嘢掉出嚟㗎嘛。咁唔会系你冇咗件事。咁呢一啲呢好多时候女仔就会 count 住啦。所以点解头先我讲话我嗰个女仔朋友佢会好心灰意冷呢，就是因为我已经俾咗好多次机会你。当然佢系自己暗自记低啦。我已经讲咗好多次，例如话可能啊，我就有一个好简单要求啫。其中一个佢提过嘅就系，我希望有一年食饭，你 book 咗台嘅话，系 book 一个嘅窗口位。佢谂住嗰啲，我唔记得咗系 anniversary 啊，定系嗰啲特别日子啊。咁佢希望咧可以有一次同佢享受一个嘅即系约会咧，系坐喺一个窗景咁样嘅情况之下进行过一餐饭嘅。 嗯。 咁佢有同个男朋友讲过呢一单嘢噶。咁当然当个男朋友听嘅时候表现到好似好装载啦。 梗係记得啦，一定会记得㗎。 係啦，真係十年都唔会去 book 一次台嘅。基本上个男仔永远都唔会系主动做 book 台嗰个啦。好多时候呢都系嗰个女士呢佢自己主动去 book。咁跟住呢如果佢唔 book 嘅话呢，嗰餐饭基本上食唔成㗎啦。有一年好啦，个男仔佢会走去 book 啦，咁终于 book 到啦，咁个女仔諗住话佢终于都做到嘢啦，咁係其实事前佢已经提咗好多次话我想食边间想食边间，饿咗真係四五六十次啦，咁个男仔终于都做嘢啦，我諗主要都系因为费事佢继续烦落去嘅啫。咁但係呢佢又系见到佢点解 book 嗰张台嗰个位置，首先呢个位置系好唔理想先啦，即系啲厕所附近位啦。咁再加上就系佢即系再重提点解唔试下 book 窗口位嘅咧？个男仔会问，其实点解要 book 窗口位啫？嗱，佢直头系完全唔记得咗哦，原来曾经女朋友提过就系好想坐窗口位坐一次。 哦，通常呢啲咧，女仔即系我自己嚟讲，我会崩溃噶， 我都会崩溃。 系啊，因为其实呢件事对我嚟讲系咁紧要，而我讲咗好多次，亦都等咗咁耐时间，终于去到呢一个地步。原来同讲，我唔记得咗你想要窗口位， 我只能够讲佢系中意自己多啲。 系咯，我真系喊啊嗰一刻。 所以我咪话，即系嗱，头先我哋讲系两种截然不同嘅状况嚟嘅，即系有啲时候女士摆到明，佢系已经提晒你，话晒俾你知佢想要啲乜嘢，而当你唔去做嘅话咧，佢就会觉得你都系爱你自己多过爱我，你都唔会将我嘅说话摆喺心入面啊嘛。 我觉得噶咋？ 咩啊？ 唔系事实嚟噶。 咩啊？ 咪即系你意思系话咩？嗰个男仔系咪即系个女仔就会觉得个男仔系中意自己多啲啊嘛？ 未必噶，因为你好多时候大家搬出嚟讲嘅时候，个男仔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啲闹交啦。即系总之，就算啊，真系摊牌讲啦，我觉得你系爱你自己多过爱我。个男仔唔觉噶，个男仔会觉得我仲唔够为你啊？跟住又搬翻出嚟，你冇听过呢啲闹交咩？我而家日以继夜，系啊，以继夜咁不停咁样去做嘢，为嘅为边个啊？为嘅你，即系佢都会将呢一啲说话搬翻出嚟讲，跟住大家都会觉得其实我系不停为对方做嘢噶。问题系你永远都系谂你自己先啊嘛。 男人真系讲得好啱啊！呢啲说话，因为我老公就系正正同我讲咗类似嘅说话。因为话说前几日咧就系我哋结婚嘅两周年纪念啦。 咁 我 恭喜你啊！ 多谢你可以顺利过多两年，系咪？即系我记啲日子可能唔系不愿意嚟嘅，因为咧，其实我事前咧同佢讲咗好啦，话诶，我真系好想去中华买一间餐厅，你一定要记得 book 台啊，咁样，咁佢就话诶得噶啦，我会记得噶啦，咁当然我老公系一定会记得啦，然之后我照乌加伦个朋友咁样，每日一个提示，记得 book， 记得 book， 记得 book， 记得 book 咁样啦，跟住如是者过一个礼拜，佢真系 book 咗啦。然之后呢佢同我讲话因为嗰间餐厅呢有分两边嘅，一个呢就平少少，一个呢就贵少少，咁样都知啦。咁因为我哋吓个价钱就即係有啲贵㗎嘛，嗰边，咁我就想 book 咗平嗰边。我话唔係喎，我同佢讲嗰日系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我要食好啲喎。我同佢讲到明话我要 book 贵嗰边㗎喎。跟住佢复咗一句係咩吓，你唔系都想大家即係经济少少可以喺嗰间餐厅食饭咩？我从来冇讲过，我要食好嗰边。其实真系 但系老婆你要知道啦，即系大家搵钱又唔系多，即系储钱都好辛苦噶嘛。你又话要储钱喎，系咪先？其实我都系听你讲话想即系储多啲钱啊，为大家将来好啲啫。我真系觉得男人啊，点解你唔记得咗？你唔会将呢啲事摆落去我哋嘅共同目标上面做一个藉口啦。 佢系将自己想嗰样嘢就做咗咯。 系啊，佢就讲到好冠冕堂皇话吓，唔系、啊、你唔系想储钱咩咁？我真系觉得男人真系吓人憎啊！ 喂，咁你又唔好咁讲啊，因为首先咧，其实有时候男人都真系唔明嘅。第一样嘢就系咩咧？头先 Abby 讲个 case 咧，有时候男人第一样嘢唔明嘅地方就系、是、啊，点解你哋咁有魄力？情愿咧不停咁样催促个男士去订台，每日一信息嗰啲啊，甚至乎每日多过咧， 醒目咯，唔记得咯。 咁但系都唔自己走去 book 啊？ 周年 有咩问题啊？ 嗱 嗱，呢一个就系、是、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嗰个嘅价值定位啊，一个嘅即系前设就系定咗就系话 book 台一定要系男人去做。咁所以咧，你哋就会觉得呢一个咧，男士应该要有嘅风度。但系调翻转，咁女士喺呢一方面有啲咩 offer 啦？其实男士系冇计较噶吓，即系 OK 咁 咪 book 啦。咁点解男士咁唔想佢唔直接讲？ 唔系 ，B B 不如你 book 啦。 唔系啊，咁你估冇男士会做呢一样嘢咩？ 你做过？ 你一定有啦， 有做过啦。 有咩后果啊？讲嚟听下。 我梗系会真系捉漏咗。 嗱，你都知错嘅。 个问题系你冇得拗啊！即系我其实当时我提出啊，呢个一个前度嚟嘅，唔系太太嚟嘅。我经一事长一智啦，好多年前我已经系明白呢个道理噶啦。但系我真系理性提出啊嘛，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既然一段关系大家一齐经营嘅话，喺某啲情况之下，我有我付出，你有付出，我唔系计较啊，即系我真系唔介意去 book 嘅。咁但系当如果 let's say 啊吓啊，你都已经多次催促，你又咁唔放心，又惊我唔记得有呢样嗰样，又即系完全对我唔信任，惊我做漏啊嘛，咁咪你去做咯。即系嗱，好似有啲人你要 book 一张台食饭，其实我明明预咗时间噶啦，咁我咪可能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去做，咁我 book 到嗰张台咪得咯。咁有时候你知有啲餐厅可能佢唔会俾你好早之前预约定噶嘛，咁人哋有自己一个嘅工作嘅即系时间噶嘛。咁好啦，咁我咪 OK， 我会再打佢噶啦，会再打佢噶啦。 点？我就系唔明噶啦。点解可能都催咗你咁多次？点解每一次可能同你讲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即刻就 book 咗啦？即系打个电话，点解就得噶啦？我迟啲会嗰时，永远都系迟啲。 唔系啊，你唔好理，你唔好理先啦。重点系 book 唔 book 到啊嘛 ，book 到就得啦，系咪先？咁嗱，但我想 讲，咁嘅问题系， 喂，嗱，先，如果系讲我嘅事件系冇 book 错，件事其实系冇问题嘅。 唔系，我点解我想问一个问题？ 吓。 点解你咁有信心？你咁迟 book 都一定会 book 到？ 唔系，首先唔系咁迟 book 嗱，你有时候你又搞错一啲嘢。有时候所谓嘅迟 book 咧系相对嘅，系好多时候你哋觉得早一个月、早两个月、早三个月去做呢一件事，你有时间就做咗佢。咁但系有啲时候个男士个控制，我唔系迟到话 OK， 我之前嗰晚先至去做嘅。咁只不过就系女士好着紧， 系啦， 就好着紧到个地步，就系话佢无时无刻都提定你，早一个月就已经提定你啦，记得要 book。我记得要 book 喎，咁你同佢讲咗放心啦，你交俾我啦。咁而当你再三催促，系俾人一种咩嘅感觉呢？就是、一个唔信任嘅感觉啊嘛。咁如果你既然系唔信任嘅话，你唔放心，咁咪你去 book 咯。 呢个唔系唔信任嘅感觉，系自尊心嘅感觉。 关咩自尊心事呢？ 即系你会觉得个女人唔信你咯？ 唔系啊， 扯唔上关系嘅咩？ 咁唔系啦，系烦啊，关咩自尊心事啊？ 咁点解如果你觉得我咁烦 吓， 咁点解你唔一早做咗佢咧？其实我催你，其实女人咧，女人都系觉得自己好烦。 你听翻我头先个例子，我都话，例如话举，我真系因为试过啊，我都话你 book 嗰间餐厅，人哋唔揿咗 take reservation 咯。你会听个重点啫，其实系咁。如果人哋唔 take 个 reservation， 你再催系咩意思？ 咁你可以解释噶， 咪解释咗咯。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你同嗰个女人解 释啊。我知啊，我咪就系话个女士好多时候。 咁你有冇同佢 讲 啊？ 有啊，我咪就系话好多时候个女士个心态就系佢着紧啊。咁而着紧嘅话，你又惊我唔记得，又要我再重新一次。咁你咪自己去做嗱，我就系嗰阵时候提出呢样嘢，咁你咪自己去 book 咯。咁但系佢就觉得唔系啊，我要你去做。但佢又唔放心你去做啊！咁当时你真系明显地感受到系咁啊嘛！ 但系问题系咧，喺呢啲大时大节，即系话讲，即系讲翻我嘅结婚周年纪念啊！呢啲咁大嘅节日咧，即系如果你连一个男士去 book 张台嘅魄力都冇嘅时候，你学咩人追女仔，学咩人娶老婆啫 ？book 张台都唔 OK 啦！即系我会觉得就系类似屋企嘅电器坏咗，叫极你都唔整，然之后我自己学识整啦， 系咯， 我自己去 book 台啦，我使乜同你食啫？ 咪咯，自己生存到啦，唔 因为唔系呢件事系我，因为我想。交托俾你做，然之后我哋两个开心心咁样就完成呢件事啊嘛。 喂，但我想话俾你知咧， 个问题系 吓， 永远都是女人自己做晒，咁有咩意思？ 唔系，等先，系唔系真系女人自己做晒先？ 我哋可以做晒，我真系做咗啦。讲真， 咁你有冇做先？ 但问题系呢啲系男人做啊嘛。 嗱，你唔好成 结婚就人惊你话，喂唔该系啊，我诶冇啊，我太太嚟个，自己都系 book 台啊咁。 有咩问题啊？ 好冲动啊，大家都。 咪有咩问题先？我真系好想知道。 喂，连个侍应都会觉得，唔系应该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嚟打 book 咁。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呢个系你自己前 设 嗰啲事咁谂啫，咩啊？ 嗱，即系 点样点样裁判咁讲？ 嚟等我讲公道说话先，一啲都唔公道。 唔系公道说话，唔系公道说话嚟嘅。我只系想知嗱，既然男人觉得女人咁烦，女人觉得男人咁蠢嘅时候，不如男女唔好一齐啦。大家点睇咧？如果呢个世界取消男女一齐，唔使恋爱啦。 转头翻嚟讲啊，呢一个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头先呢咁阿清就讲起啊，男女相处有咁多麻烦啊，即係咁多喺度估计啊，咁多喺度猜度啊，咁甚至乎对对方一啲嘅不满啊，咁咪唔好一齐，咪一了百了囉。嗱，咁呢一个系一个斩脚趾被沙虫嘅处理方法啦。嗱，我成日都觉得系咁嘅，即系都有两面咁样。咁当然有一面你睇嘅话，就好似佢好烦，感情系带嚟烦恼嘅。好多时候会制造好多一啲嘅问题，你自己嘅人呢系唔需要面对呢啲问题嘅，一个人你可能好自在好逍遥嘅。咁但同时之间佢都带俾你快乐。咁呢一个一个取舍嚟嘅。因为你諗下恋爱同时之间嗰种嘅甜蜜亦都好难比较㗎喎。 唔系，我知点解阿清咁讲，你见佢边个 纯粹见你好似好 恋爱啫。好激 动咁 样。自己一个人单身呢啲时间佢话跟你全世界单身一齐同我单身。 呢边我唔系你呀、 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其实件事是你如果褪翻后一步去睇嘅话咧，你只要去计翻，你只要去谂翻，就系当中嗰啲甜蜜，你就会觉得嗰一啲所谓有时候嘅烦恼位啊，或者一啲嘅付出位系值嘅。 但系而家谂下咧，因为实在。因为而家即系你上次睇新闻都会即系探讨下单身男女嘅问题噶嘛，即系好多人都宁愿系自己一个人都唔拍拖噶嘛，唔系净系香港啊嘛，讲日本、台湾都系咁，即系佢哋有访问过一啲嘅即系单身嘅人啦，就会即系佢哋带出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头先乌嘉伦你讲嗰个就系话拍拖好麻烦， 系 拍拖好辛苦咁样样，咁所以宁愿一个人，咁我觉得呢个已经变成好似一个 系 都几严重嘅问题添。 唔系你如果你再讲嘅话，我都话啦，即系因为其实而家你要得到头先我哋讲嗰种恋爱甜蜜嗰一样嘢，你未必需要从真人上面索取得到嘛。即系你随住科技发展，我都讲啦，你 VR 技术啊，再可能再之后都唔单止 VR 啦，可能去到即系吓阿凡达境界啊，到时候啊 Ready Player One 啊，每个人有自己一个嘅虚拟身份咁样样，咁你基本上要谈恋爱，你就想要有甜嗰一 part 嘅话，你咪可能从一个虚拟嘅环境嗰度，你咪获取咯。 而家已经系咁啦。 系啊，咁你使乜要去为咗 please 一个人而搞到烦恼先？你如果你谂繁殖下一代嘅话，喂，第时真系我唔知啊，即系随住科技发展嘅话，到时候真系从试管之中去孕育出婴儿，真系唔出奇嘅、哦。咁你亦都可以解决咗人类繁殖下代嘅问题啦。咁变咗就系话恋爱系咪一种奢侈品咧？需唔需要咧？咁的确可能系真系省略咗某一啲嘅问题嘅，但系同时之间你都要谂、哦。我记得嗰阵时候睇过一部电影咧，就系呢一个Bohemian Rhapsody。就是讲 Queen 呢部嘅电影啊，咁啊当时咧 Freddie Mercury 其中喺电影入边讲过一句，佢话当佢红咗之后，咁有人就挖角啦，就叫佢走出嚟自己发展啦。咁佢出咗去之后，嗰嚿钱系好吸引嘅，但系佢开始咧做出嚟嘅音乐咧就及唔上 Queen 嗰个嘅阶段做出嚟嘅音乐。点解咧？佢就话因为啊，原来咧当佢做音乐嗰阵出嚟自己人做，周围嘅人都 please 佢。佢要咩嘅话，大家就配合去跟住佢嗰套方式去做。佢发现原来咧， 冇咗一种嘅火花。原来当一个人想点就点嘅时候咧，反而你嘅生活咧变得虚空。咁佢嗰阵时候反而怀念翻就系同 Queen 其他成员一齐做音乐嗰段阶段。嗱，嗰段时间咧，佢哋班友成日闹交噶。 系啊，我有睇。 即系好多不和啊！我就系偏偏睇唔上你，点解要咁样样去弹歌位啫？点解要有个咁嘅创作啫？即系呢一个创作就系垃圾到不得之了嘅。佢哋会咁样样互相去刺激对方啊嘛。而我觉得呢一种嘅相处关系咧，其实亦都系人嘅奥妙之处。嗱，有啲时候咧。你可能同一个人同另一半去相处好多烦恼嘅，佢会成日都指出你嘅不足，你有咩地方做得唔好，但係亦都系因为佢会指出你呢啲不足，你呢啲地方做得唔好，你先至会进步㗎嘛。你諗下，如果有一日当大家淨係想听自己想听嘅说话，你系已经唔再进步㗎喇。咁你唔进步嘅话，好自然会点呢？你未必系原地踏步，你甚至乎可能会退步。所以如果你换个角度去讲，我哋今日讲好多就系例如话口是心非又好，又或者甚至乎我摆到明同你讲啦，俾晒指示你，你跟我去做就 OK 㗎喇。咁对方点解要咁做呢？虽然话就话听落好似佢系要你为佢而做，但系实际上面你亦都可以当系就系佢令你成长咯。即系好似头先我都讲噶，我为嗰个嘅另一半去 book 台，我时候反问佢话：咁点解一定要男仔做先？点解唔可以系女仔做先？ 其实佢点答你啫嗰阵时？ 咪好似你哋头先嘅答法咯。其实你会明白 就散咗啦嗰次之后。 其实由嗰阵时我就真系好深刻体会到，有啲位你冇得追求公平嘅。 但你知唔知如果你咁样做？即系你嗰下你反问叫个女人去 book 嘅话，佢第一时间就会多疑噶啦，佢就会觉得你唔爱佢啦。 唔系，所以我咪话呢个系一个理性讨论，我唔系同你闹交，大家要明白。但系亦都系由嗰阵时开始，大家唔好谂住话追求咩男女平等嗰样嘢，男女。唔会喺呢一方面平等嘅，即系尤其是一段恋爱关系入 边。我哋喺恋爱里边绝对冇追求男女平等嘅。 诶，我当然感觉到 啦。 我当然感觉到，但系有啲时候你提出嗰一样嘢咧，女性系从一个不平等嘅角度去睇嗰件事物咯。咁你即系从一个角度去睇，大家想互相进步啫，系咪咁话？大家同意嘛？ 一定系啦。 发晦气，我觉得佢而家 系啊， 一个拯救你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